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歌德、 雨果、 鲁迅、 托尔斯泰、 川端康成，穿插在不同的时代，触摸他们伟大的心灵。 文杰华主持世界文学之旅。 我哋嘅节目嚟到英国文学嘅介绍咧，都会发觉咧唔少嘅英国文学嘅作品咧，亦都系曾经改编成电影嘅。咁譬如话以最近嘅几套为例咧，其中有一位作者啊，亦都系我哋今晚会集中介绍嘅，叫做爱德华摩根福士特啊。呢位作者嘅作品咧，亦都系好几次系搬上去银幕噶。我哋可以睇到一出咧系好受欢迎嘅电影，叫《此情可问天》咧，就系、是、改编自佢嘅一个嘅名著，叫做《霍德华别业》嘅，就系1910年所写成。咁今晚咧，我哋就将会集中介绍下福斯特呢一个作品，睇一睇呢个作品里边点样反映出佢一啲独特嘅写作手法，同埋咧作为佢自己嘅阶级嘅一位嘅作者咧，佢点样睇当时英国嘅时代同埋生活嘅方式嘅。咁当然咧，福斯特亦都有另外一啲作品咧，系曾经改编成为电影，亦都系好受欢迎。咁包括就系1908年。叫做《一间可以看到风景的房间》，咁同埋大家都熟悉嘅《印度之旅》吓，咁呢一个系1924年嘅作品，咁当时嘅佢个作品嘅译名咧就叫做《印度之行》嘅。福士特咧，呢位英国嘅小说家同埋散文家，系1879年喺伦敦出生，1970年先至逝世。佢由于系继承咗佢曾姑母嘅遗产嘅缘故啦，令到佢能够上大学之余，仲可以系出游到欧洲、印度啊，仲有好多其他嘅地方，亦都系可以安定落嚟咧，系从事写作。佢喺1897年咧入剑桥大学，前三年嘅时候就系收集古典文学，而最后一年咧就系攻读历史噶。咁喺1901年大学毕业之后咧，佢就开始写作啦，同时亦都系做报纸杂志嘅编辑同埋撰稿。喺1905年，佢第一部嘅小说叫做《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出版。咁跟住嗰五年咧，亦都系相继出版咗喺1907年嘅《最长的旅行》啦，1908年嘅《一间可以看到风景的房间》，同埋1910年嘅《霍德华别业》噶。咁佢喺1912到1921年间咧，佢系曾经两次出游印度，令到佢对嗰个地方嘅政治状况、宗教生活同埋风土人情咧，系有好全面嘅了解。咁亦都可以话为佢嘅杰作《印度之旅》啊，或者《印度之行》咧，系奠定咗基础。《印度之行》喺1924年出版。喺第二次大战期间咧，福士特咧系喺社会里边非常之活跃，曾经多次发表广播啊嚟到言论啦，仲有一啲广告咧系收集喺佢嘅文集叫做《欢呼民主》里边嘅。咁亦都系出过一本由剑桥大学嘅讲稿集集成嘅，叫做《小说面面观》，曾经系深入浅出咁样讨论咗小说嘅艺术理论。有人认为咧，福士特喺创作里边咧，经常系以真奥斯丁咧作为一个模式，好着重咧系描写英国社会嘅风俗同埋人同人之间嘅关系嘅。咁但系无论如何咧，可以话福士特已经系成为咗20世纪文学里边，特别英国文学里边嘅一个重要嘅作家，而佢嘅作品亦都系可以话喺英国文学史上面嘅精品。咁今晚咧，我哋嘅嘉宾本地作家邱世文先生咧，系同我哋会详细分析电影《此情可问天》所基于嘅原著就系《Howard Ends》就是系《霍华德别业》呢一部咧，系1910年写成嘅作品嘅。邱世文啊！我就知道《印度之旅》是你经常在口中都会提及的 Ian Foster 的作品，但今晚你就会选择跟我们讲下这个《霍德华别业》。如果看过电影的朋友都会知道这个是一个挺悲惨的故事，我自己看完之后就非常不舒服，都会去问为什么要写一个这样的故事呢？其实你怎样了解譬如福士特他的创作的动机，特别是这种这样的小说？ 我就冇睇過《此情可問天》呢出戲啦，咁就但係House End 即係所謂 霍德華別業 啦，或者有人譯做侯活遠啦，以前嚇啊，其實就呢本書係我考大學嘅時候讀咗2年嘅書嚟嘅，咁當時年青嘅時候咧，又你知咧好熱愛文學啦嚇，咁就當然就 如果對於福士特啊嚟講咧，就好少人咧，據我所知喺現代嚟講咧，就會好熱愛佢嘅作品嘅。 嗯。 但係咧，福士特嗰個特長嘅地方咧，就係佢可以話得係同佢嗰個人嘅思想同埋佢嘅作品嘅特色都好相似嘅，就係佢可以話得係一個大時代啊、動亂啊、現代社會入邊一個好冷靜、好沉默嘅智慧，或者一盞好柔弱嘅燈光咁樣啊，俾出一啲智慧嘅光芒，或者你話佢大又好、小又好嘅智慧咁樣。因為如果係喺用翻我哋中國嘅文學嘅分類嚟講咧，我哋通常都將人分做陽光同埋陰柔嘅兩派咁啊嚇。咁你可以話都係福士特咧係屬於陰柔個傳統嘅，即思想係好女性。咁我哋可以睇得出點解咧？而家二十世紀越嚟越接近尾聲咧，我哋會見到媒介咧，或者係一般文化界咧，開始反而越嚟越注重類似福士特呢一類咁嘅作家啦，係嘛？就反而對於近時嗰啲轟轟烈烈啊、有聲有聲嗰啲，譬如話《戰爭與和平》啊，或者革命性啲啊，或者係比較新潮啲嗰啲咁嘅作品咧，反而冇咗咁大興趣。咁呢個係咪反映咗我哋二十世紀末嘅文化開始明白真理唔係話好具色彩嘅咧嚇，而係好平庸每一日嘅嘢嚟嘅咧咁。咁呢個問題值得我哋去探討。 咁但係喺平庸之餘咧，我哋都睇到唔少好鮮明嘅社會嘅信息啊，特別係對於當時社會嘅階級嘅結構嘅啲嘅批判啊。咁我哋睇到咧 ，Ian Foster 本身咧亦都係個出身良好家庭，亦都係受過貴族式教育嘅一位作者啦。但係咧，似乎咧佢又好為一啲低下層嘅人民咧，係喺佢站喺佢哋嘅角度裏邊咧，係考慮有一個好同情嘅了解嘅。咁譬如話喺霍德華別業呢一個咁嘅故事裏邊咧，點樣睇得出當時英國社會嘅所身處嘅時代同埋社會背景咧，係有一啲嘅睇法咧？ 《Howard Zinn》呢本書咧，個寫作手法係好中意用一個地方嚟做一個可以話都係象徵咗某一種價值觀念啊，或者某一種時代嘅特色嘅啲嘢。《Howard Zinn》係一個別墅嚟嘅，就係屬於一個有錢嘅商人嘅家族嘅，喺呢個 Wilcox 嘅家族啦嚇。咁我哋知道嗰個老年嘅 Henry Wilcox 係一個好成功嘅商人咁樣啦，咁而係命運咧就指到呢個所謂呢個有兩姊妹啦，呢個 Schlegel Sisters 啦，所謂就係佢哋一個嗌做瑪加烈，一個海倫啊。咁佢呢兩姊妹咧性格好唔同嘅，可以話都係一個係代表咗平穩啊，同埋理性啊，同埋好傳統女性嗰種嘅智慧嘅，即係瑪加烈就話。但海倫咧就係自幼咧就比較脾性比較即係火爆啲嘅， 同埋 剛烈啲啦，就理想啦，睇人生咧就永遠都係去找尋嗰啲比較充滿色彩嗰啲咁嘅絕對啊、唯心嗰啲，即係好大嘅價值觀嚇咁樣樣。咁咧，福士特可以話都係透過呢兩姊妹，等佢係一個歐洲或者英國啦，我哋可以講下。但係英國當然係亦都係當時好係歐洲嘅一個非常之代表嘅部分。即係等佢兩姊妹咁唔同嘅價值觀念，咁唔同嘅人生嘅嘢嘅態度，究竟佢哋點樣樣喺一個現代？現代嘅意思即係二十世紀初、十九世紀末啊，呢個歐洲點樣喺呢個大時代之中能夠找尋到佢哋嘅價值咧？即係好似一種實驗咁樣樣啦，嗰個小説家係嘛？譬如我哋見到瑪加烈點樣後來慢慢由去 Howard's End 開始嚇，見到嗰個Henry Wilcox 嗰個呢個老年呢個商人。當時佢嘅太太仲未死嘅嚇，呢個 Ruth Wilcox 點樣成咗同佢有好似有個母女之間嘅關係咁樣樣。後來呢個 Ruth Wilcox 死咗之後，點樣慢慢佢要照顧呢個 Henry Wilcox， 由照顧佢而後來慢慢直情嫁咗俾佢而照顧佢啦嚇。咁而呢個 Henry Wilcox 當然亦都有一段不可告人嗰啲情史啦嚇，咁即係好錯綜複雜咁樣樣。咁講翻海倫咧就係、是透過有一次聽音樂會之中好偶然啊，見到呢、這個所謂呢個一個低下層啲嗰啲青年。即係好窮嘅青年，叫做 Leonard Bass 啦、啊、無論幾窮都好，佢都要企圖要得到文化啦，係嘛？即係咁。福士特亦都俾人哋曾經批評過話佢即係對呢個 Leonard Bass 呢個咁嘅青年咧，即係比較尖酸啲啦，即係話即係文化唔係限於聽呢啲咁嘅古典音樂啊，貝多芬嘅命運交響樂啊咁樣啦。咁而佢喺嗰本書入邊咧，亦都對佢比較稍微殘酷少少嘅，就係、是、後來咧安排到佢嚟到呢個後院同 Henry Wilcox 仔有一場大家即係爭吵之下咧，咁啊唔小心俾嗰個 大家糾纏之中被個書架砸死咗啦。當然呢個被書架砸死呢一個就好大呢個呢個象徵嘅諷刺性啦，即係話佢一生咁渴望得到傳統呢啲咁嘅所謂文化價值啦，結果被文化砸死啦咁樣。即係而海倫亦都懷珠胎暗結啦，同佢有一夜情啊咁樣，因為同情佢咁樣，咁而搞到自己又要偷偷地去生咗佢嘅仔啊咁樣嚇。咁我哋見到呢啲咁嘅人際之間嘅複雜錯綜嘅問題。階級嗰啲糾纏啊、鬥爭啊，可以話都係喺呢啲人嘅身上活現咗出嚟。而後來卒之咧，劇情嘅安排到嚟翻呢個 Howards End 呢個後活院呢笪地方咧，就得到似乎暫時有一個和解同埋一個暫時一個所謂緩衝啦、啊，大家嚇咁、啊、我哋會注意到呢本小説嗰個標題咧。Howards End 咧，如果你揭開睇、小心睇嘅話，第一頁咧，我哋見到有一個好短兩個字嘅所謂標題咧。就叫做 only connect 啊，即係咁樣樣，點點點咁樣樣。其實如果譯做中文，姑且我哋可以譯做話，只要我哋能夠將啲嘢聯繫起嚟，點點點就可能會得嘅嚇。咁我哋知道福士特生長於十九世紀末啦，寫作於二十世紀頭啦嚇。咁當時歐洲咧，我哋知道係經過革命嘅時代，經過階級鬥爭嘅時代，經過科學 主義 啊、工業革命啊。世紀末嗰個已經有個所謂末日感噶啦嚇。而二十世紀頭更加，我哋後來而家反觀嚟睇，我哋知道有大兩次大戰嘅可怕啦。咁歐洲可以話都係立立亂。莫衷一時，神又死，宗教唔可以幫呢個社會，科學解決唔到問題，啊，個個蠢蠢欲動。我哋可以睇得到，譬如話艾略特寫佢嘅《荒原》啊，啲所謂劃時代嘅巨著，我哋睇到點解歐洲全盤文藝復興至到物人民主義成套嘅價值觀念，可以話都係崩潰。尼采已經喺十九世紀宣布咗上帝死亡啦，係咪？歐洲全盤文化建基喺文藝復興同埋人民主義，可以話都係面臨唔起現代嘅考驗啊！咁福士特可以话得系透过一个好每一日嘅情节同埋每一日嘅人小人物，好似奥斯丁嗰啲咁嘅喺佢嘅十八十九世纪嘅小说咁，系讲所谓 domestic 嘅问题，所谓家庭嘅问题，好似我哋睇《红楼梦》咁样吓。譬如话有啲人会中意倾向于睇《水浒传》啊，《三国演义》，睇啲历史上嗰啲公侯将相嘅人物，点样左右人类嘅前途，点样样去移风易俗啊，改变呢个世界嘅命运啊， 甚至一个家国嘅历史啊。 啱啊啱。但系问题系我哋睇翻《红楼梦》咧，就系个儿女私情，讲下食乜嘢嘢，着乜嘢嘢，但喺入边可能包含咗同样可能更高超嘅人生智慧同埋历史嘅智慧嘅，啱唔啱？咁所以咧，我讲翻转头就系福士特咧，系反而系属于呢啲咁嘅传统，佢讲嗰啲系没普通人普通事日常生活嘅问题。呢啲咁嘅嘢喺一個微觀嘅社會嘅微觀底下咧，我哋可以睇得到嗰個時代嘅問題。咁所以佢話 only connect 嘅嗰度咧，就係只要我哋能夠將好多嘢問題連接起嚟咧，就會好。當然啦，佢哋當時我哋知道十九二十世紀嘅歐洲好興咧。可能係受咗黑格爾嘅影響啦，即係好多時候好鍾意有正啊、反啊，同埋嗰啲唯心論入面嗰啲咁嘅抽象嗰啲大名詞啦，譬如話 spirit 啊，呢個即係精神啦、啊、現象啊、物質啊，即係佢哋好興去咁樣了解人類嘅歷史入面嗰啲好抽象去了解。調返轉頭，亦都我哋會見到好多好平庸嘅解決嘅所謂 common sense 啊，即係一般智慧咁去解決問題嘅哲學啦，所謂咁兩者孰是孰非，好難講嘅。譬如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咧，就讲经济决定论啊，点样阶级斗争啊啲嘢。好啦，调翻转头，另外一方面咧，我哋见到譬如唯心主义嗰啲咁嘅哲学，亦都会讲到点样样浪漫派又点样样有一套佢点样睇呢个世界。福士特咧喺书入边咧，曾经透过好多尤其是 Ruth Wilcox 啊，老嘅 Wilcox 太太咧。佢係可以象徵咗福士特所信奉嘅女性嗰種與生俱來嗰種咁嘅智慧同美德嘅，佢能夠睇得到人與人之間嘅紛爭咧，好多時候係孰是孰非，好難講得到，只係有了解透過了解同情，將佢哋緩衝和緩聯繫起嚟咧， 可能可以解決到呢個世界嘅問題。當然我哋可以笑福士特呢一套哲學比較簡單同埋一廂情願啲啦嚇，但係係咪做人有時需要？人與人之間啊，哲學與哲學之間，學派與學派之間，勢力與勢力之間係需要，唔係鬥爭，唔係永遠係鬥爭嘅立場啦，係要了解，互相了解讓步咧。 嚇、 咁所以咧，福士特喺嗰本書入邊曾經有啲比較出名啲嘅言論咧，就係譬如話，嗌人要 to see life consistently and see it whole， 即係譬如話人生咧唔係可以片面去睇佢嘅，我哋一定要係好。consistently 即係所謂好持續咁去睇，而且係要整體咁去睇，唔係片面咁去睇咁樣嚇。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智慧咧，我覺得。咁譬如話，當有時譬如有衝突嘅時候，我哋最緊要將佢暫時分開先嚇，然後等佢冷靜落嚟，好可能咧。就其他嘅嘢可以等嘅，即係等，即係唔好。譬如呢個喺我哋喺印度之旅，我哋都見到，譬如東西兩方面嘅價值觀同埋信仰，大家嘅衝突唔可以了解嘅，咁就可能要透過時間先至去可以令佢慢慢大家融合嘅，唔可以一時之間將佢哋兩個等埋一齊嘅。 一世文啊，我哋提到呢个 Ian Foster 嘅《霍华德别业》呢一部1910年嘅作品啦。咁当然我哋会睇到咧，其实嗰阵时都系一个欧洲几风起云涌嘅时代嚟嘅吓。1910年好多事情已经发生咗喺20世纪初。咁但系当佢仲系着墨咧嚟到去描写英国一啲小人物同埋一啲所谓贵族阶层嘅一啲嘅不可折冲、不可缓和嘅一啲关系嘅时候咧。咁我哋就會好睇到嗰種好決定性嘅色彩，即係譬如話貴族嘅人佢哋嘅偏見啦，一個平民佢嘅不幸嘅遭遇啦咁啊。咁你又點樣睇到佢嗰種所謂胸襟啊？福士特佢成日都想話要用整體嚟到睇生活，同埋咧凡事要將各種嘅偏見互相能夠去即係交融啊咁樣啊。咁喺呢個故事裏面其實有啲乜嘢線索可以俾我哋了解得到呢？ 嗱，呢個係一個天大嘅問題嚟嘅，即係譬如話，如果你站喺無產階級嘅立場嚟講，我哋可以話福士特根本就係一個小資產階級嘅代言人，就嗌你班工人階級啊、農民啊，係咁噶啦，生咗你哋係低下層噶啦，我哋會了解你啦，聽聽話話啦，我哋時不時我哋會做一個好僱主去拍下你膊頭啊，俾心機做啦，咁我哋可以咁睇佢都得嘅嚇。但喺福士特嘅立場嚟講，亦都係我哋大家反問呢個世界階級鬥爭到你無產階級專政咗之後係。是咪一樣同樣壓榨第二個階級咧？又變咗特權階級咧？係咪？所以呢個世界嘅紛爭咧，就係喺福士特嗰、那個喺佢嘅思想嘅系統，或者係佢嗰個藝術眼光，或者佢嘅幻想嚟睇咧，可以話都係有人類歷史就有嘅問題嚟㗎啦，係咪？即係好難話用一套咩方式去解決。每一套可能每一套主義，每一套方式咧，都係有佢嗰個偏見嘅立場啦，係嘛？咁就唯一一個方式就係站喺人民嗰個立場，就係、話人。基本上就是每一個人都有他自身的價值，是吧？我們需要去了解他現在的歷史時勢，既然是這樣，我們能夠做到最好的是不是將這些問題慢慢所謂 reconcile 和 connect， 是吧？ 去慢慢透過解決。如果我們記得在原著裡面，我們可以看過透過瑪加烈和他的妹妹海倫，曾經有一道大家可以說都是大家鬧交嘅，鬧得好犀利嘅，就係、嗰個問題就環繞喺佢要嫁俾呢個 Wilcox 嗰、那個。咁當然 Helen 就好憎呢啲Wilcox 呢種咁嘅一介庸商啦，所謂嚇，認為佢哋壓榨冇文化壓榨社會低下層嗰啲人啊咁樣啦。海倫嚟講，但係 Margaret 就話：喂，呢啲人。冇錯，佢哋係周身銅臭啦嚇，掛住揾錢，冇文化，佢唔會聽貝多芬嘅命運交響樂。如果佢聽，佢都係為咗社交嘅場面去聽嘅嚇。咁、但係你唔好忘記，佢哋係我哋嗰個民族嘅，可以話都係個腰骨嚟嘅嚇。They are the backbone of our nation 啦，個 exact wording 就係話 ，they make us possible。所以嚇，佢冇我哋嘅，你要知道係嘛？即係根本英國當時變咗咁強啦，你知嚇，喺維多利亞王朝之後，愛德華王朝。英國可以話都係最鼎盛嘅時期嘅，喺英國歷史嚟講啊，就世界嘅第一個強國啊！你見到就係、究竟係邊啲人整到我哋嘅民族，即係當然英國民族啦嚇，咁強大咧，就係呢啲咁嘅所謂 Wilcoxes 呢一班人啊，就係、 他們就是透過官商和政治經濟、殖民主義呢啲咁嘅軍國主義呢啲咁嘅嘢啦，令到國家變咗一個咁偉大嘅國家啦嚇。咁、我哋唔可以一筆將佢哋嘅功勞抹殺咗嘅。我哋要去改造佢哋，我哋要去愛佢哋，等於馬加烈嗰、那個喺情節上咧就嫁咗俾佢啦，好似佢作為佢媽媽，作佢個賢妻良母咁樣啊，去照顧佢咁樣。咁、當然海倫咧就嗰個命運上或者喺嗰個藝術表現上咧就變咗壞咗呢個 Leonard Bass 嘅私生子，咁就後來係去翻後院嗰度住啦，啊完美嘅你知啦，咁就係個家姐亦都照顧翻佢，而生翻個仔，生翻佢個仔出嚟。嗱，福士特好興用呢個手法嘅，我哋喺印度之旅亦都會記得咧，嗰、那個Mrs. Moore 咧喺佢嘅印度翻去。旅程之中在船上死了、而 Miss Moore 可以說是這個佔據了全本書那個好像一個智慧女神咁樣嘅幽靈咧，瀰漫住全本書嘅人物嘅背景嘅。咁而呢個喺呢個 Howard End 入邊咧，亦都係呢個 Mrs. Wilcox 咧。雖然佢死咗 ，Ruth Wilcox 死咗之後咧，佢你會見到佢嘅影響力啊，同埋佢嗰個精神、佢嘅靈魂咧，亦都係滲透住全本書每一個角落嚇。咁、佢故事完美咧。不是说一个大喜剧大团圆的完美，你可以说是一个暂时看下去似乎有少少希望有少少生机的完美啦、即是见他就会有这个他说可能未来会有一个好好即是这些花草会长得好靓啊这样啊咁海伦抱住个私生子啊马加烈就做了这个Wilcox 太太咁樣啦嚇，即係照顧呢一個所謂曾經受過呢幾次衝擊啦嚇，即係嗰個嘅 Wilcox 嘅家族噶嚇，咁即係去照顧佢哋咁。 但係咧呢種結尾咧，其實亦都唔係話一定對我哋一種好大嘅安慰啊，因為曾經發生過嘅即係所謂鬥爭啊、衝突啊嗰啲嘢，仍然都唔係話用一個死亡就可以解決嚇，就所以咧令人不安嘅地方亦都喺度。咁加上馬加烈呢一個角色咧，就似乎佢之前係一個好有正義感嘅女性，但系当佢出嫁之后咧，就似乎佢都有啲无奈啊。对于一啲所谓贵族阶级嘅价值观念，亦都自己冇乜嘢能力咧嚟到去阻止吓。咁、所以咧就睇完系有一种不安嘅感觉。但系或者我哋撇开电影《此情可问天》咧，喺翻原著里边会唔会有一个更加所谓流畅啲或者系比较好啲嘅即系处理嘅方式咧？ 我冇睇過個電影，所以我唔可以講啦嚇。喺本書嚟講咧，亦都係一個可以話得係一個冇一個定論嘅結局嘅，可以話得係。咁而家我哋反觀嚟講，二十世紀已經完啦嚇。咁、而呢、這個《Howard's End》呢本書係1910年出嘅，我哋知啦。但寫嗰陣時係二十世紀初，我哋知道。咁就一個世紀。差唔多將接近一個世紀，我哋可以睇得到咧。福士特呢套咁嘅人民價值觀念咧，或者係一個自由主義啊嚇，即係嘅之下產生嗰種咁嘅中產階級嗰種咁嘅智慧啊，或者哲學啊，你叫佢咩都好，或者呢種藝術人生觀咧，你話佢係一種成功啦，亦都唔係；你話佢一種失敗，亦都唔係。但係咧，我哋肯定嘅就係佢亦都係佢好多時候會係。喺唔同嘅階段咧，我哋會重新發掘到呢啲咁嘅 爭論 啊，哲學嘅作品嘅價值咁樣樣啦。等於我哋譬如話喺動亂嘅時候，我哋會睇啲國家民族色彩，或者喺大時代，我哋會睇啲革命嘅嘢啊，即係堂皇冠冕啲大哲學啊咁樣樣。但係去到稍微靜翻落嚟嗰陣時，我哋會反而會重新發現呢一類咁嘅作家啊、作品啊嗰種咁嘅。不可磨滅嗰種人性嘅價值啊，人民主義嗰種精神嘅重要性喺邊嘅？ 或者同時，我哋都唔應該忘記每一個作家亦都係受到佢當時嘅時代啦、文化同埋社會階級嘅限制，以至佢個提出嘅解決人生嘅方法咧，亦都係我哋今日睇翻咧，未必係即係完全同意都唔定嘅，但係好有好強烈嘅參考價值。咁下個星期咧，邱世文會同我哋講到呢一個 D.H. Lawrence 啊，就係呢個《兒子與情人》呢一部作品嘅。 世界文学之旅，钟杰良编导，魏便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